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求你叫我们善用这45分钟的时间，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先祖犯了罪，这跟我们有切割不开的关系。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讨论，以下的思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对，今天继续讨论罪的感染力。罪是怎么样感染给我们？我们上次讨论我们的先祖确实犯了罪，那我们今天看说这个他们的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怎么影响我们？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我归纳出来的要点和问题。应该借着这个课程机会讨论到底什么是原罪。我猜当基督教讲原罪的时候，可能你也很本能会想到那个第一个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笼统来说就是听了魔鬼的建议，受魔鬼的诱惑，伸手吃下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但是在神学上来说，当我们讲 original sin， 原罪，不是特别指那一个罪行，而是指这个罪行所带来的后果。OK。那原来的那一个 transgression， 那一个过犯所带来对整个人类的影响。所以首要当然我们讲原罪的是讲因为他们过犯所导致的罪行。OK。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思想，如果你有这个概念，如果你承认这个概念，有原罪这个东西会影响，虽然这是好像当初他们犯了这个罪导致原罪的罪行是很久远久以前的事，起初的事，但它全面的影响今世。 OK， 一个承认有原罪，明白有原罪，也真真实实体会到有原罪的人的世界观与不承认有原罪的人的世界观是全然不同的。OK， 这个原罪会影响你怎么看自己，人论，你怎么看人。OK， 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会说是也不是。你怎么看？如果你认知确实有原罪，会影响你看人行善的能力。看人是否不可避免的必然是邪恶的等等，这样子延伸出来也必然会影响你的基督论。上帝儿子道成肉身解决人到底什么问题？罪的问题吗？罪的问题人为什么自己没有办法解决？OK， 好啊。如果你否定原罪的话，那你怎么理解基督他救赎的工作？ Alright， 他是不是为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值得效法的道德榜样？就这样。Okay， 柏拉修主义，也许我们中间有人熟悉这个用词 Pelagianism， 基本上就是这个立场，就是其实就是世人，我觉得也有许多弟兄姐妹不自觉所采取的立场，就是否定有原罪。我有神学院老师直接否定原罪，在神学院上面，而且还是所谓台湾正统的神学院，他否定原罪，也否定罪性的传染或遗传或传递。Okay， 我们通常会避免遗传这个字，因为遗传可能跟，但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传递好了。否认罪性会从一个人传递给另外一个人，也认定亚当不论在犯罪前和犯罪后都是处于道德中立状况，也就是说那个罪是确实是犯了罪，但是他犯罪之后仍然有能力，他的本性不会受到这个堕落的影响，所以他仍然有能力选择善或选择恶，或善或恶，他必须要全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当然也会说亚当 和我们都需要全然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但是我们不会说他处于道德中立的状态。在亚当犯罪之前，他是处于道德中立吗？是吗？犯罪之前，你们还记得吗？倾向，亚当犯罪之前，他是倾向有犯罪的倾向，还是有向善或向公义的倾向？你看，记得上帝的形象按照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有什么构成的？圣洁、公义、圣洁，圣洁、公义和知识。对，所以我们会说，上帝创造人是甚好的，甚好的就表示他不是处于道德中立，可好可坏，而是他本身就上帝赋予他这个，我们会说与创造一起给他的恩典。Donum concreatum， 这个恩典是叫他有向善的倾向，他是向善的，他不是属于道德中立。但是他堕落之后呢，是道德中立吗？ OK， 我犯了这个罪，但是我仍然下一次我遇到试探的时候，或下一次我可以选择犯罪或不犯罪，是这样子吗？不是， right？ 他不再处，他从来其实就没有处于道德中立的光景，没有任何一刻。所以改革中的先贤，正统的改革中会说，罗马天主教会说有一种全然pure nature， 全然初始的本性，就是讲这个道德中立。Right？ 我们会说 no， 没有一刻人是处在你的这种所谓道德中立的光景之中，要不然就是向善，要不然就是向恶。 OK， 好，然后我们当然要思想的是，那亚当所犯的这个原罪，我们还是习惯用犯原罪，不管怎么，亚当的原罪如何传递给后代？ OK， 也要分辨用 Thomas Goodwin 的用词，罪怎么样可以分成两个 branch， 两个分支，这个是讲罪性和罪行，罪的本性必然导致罪实际的行为。而且在我们的理解之中，人有罪性就是有罪咎，就有罪，就算为有罪，就有罪的公价等等，不是说你要付诸行为你才算是有罪。Okay？ 我们当然也特别留意，我们之前上西敏信仰告白第六课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因为我们采用的新译本的版本大概是目前坊间比较流行的版本，那个翻译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全然抵触改革中对罪和原罪的传递 imputation 归算的教义。他那边的翻译你们在教义里面有看到，特别讲到说，按照中文的翻译，把翻译成罪所引发的死亡和败坏的人性是透过生育，你看嘛，那个传给后代所有的子孙，这对我们会说什么？ No。不是透过生育 ，right？ 是透过什么？归算，归算 ，imputation， 不是透过 nature。所以正确的翻译是，他们是全人类的根源，亚当夏娃，他们的罪咎就归算给众人，而在罪里死亡的败坏，罪里的死亡与败坏的本性，传递了所有透过自然生育的后代。你听得出来中间的差别吗？ Yeah。 所以那个翻译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好，那我们就看马克琼斯的这个他的第二章。出版社通知这本书1月23号要入库。我不知道入库的意思，我猜就是会有库存了，可以订了。所以我们可以讨论是不是要发起团购，在我们的族群里面。好，这个是这一篇的罪的感染力的第二段，罪的感染力这章比较长，我们会分成三段，这是第二段。所以我们先看什么是原罪。原罪特别是最重要的经文可能是罗马书第五章， 罪是从亚当传递了，传给了所有的人，并且罪的工价也因此传递了所有人，并导致死亡。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第十二节。除此以外，我们怎么理解这段经文的细节是有一些争议，有一些难处，有一些棘手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避免处理这个细节。我们为何成了罪人？我们怎么知道自己陷入罪的可怕的困境之中？这个答案就是用两个字来概括，原罪 （original sin）。有人曾经讽刺说，原罪的教义是唯一可以透过经验验证的基督教教义，这是有一点夸大其词。就是如果你真的，按自己的良心检视自己的经历，你大概不太可能否认原罪这个教义，不可能否认你是有罪性的人，而且你实际犯了罪。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好，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第二段，原罪这个字通常与 Augustine 连在一起，但这不是他发明的概念，在比他之前更早的教父 Augustine 是第五世纪，那他之前更早教父早就有这个概念，也许没有用这个词。他首要不是指着，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原来的那个第一个罪，就是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指那个罪行，而是指亚当后代的罪。我们都有原罪 ，right？ 所以不可能是指他的那一个罪行，而是因为他那个罪行导致我们都有原罪，也传递给我们，就是死临到众人，众人都因此犯了罪。都犯了罪，所以在一个改革中的文件里面讲到说，在亚当的堕落之中，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不是指他亚当或者我们自愿所犯下的某一个罪行，而是我们在还没有犯下任何实际的罪行之前，就已经从亚当所领受的什么？他的罪性。我们在受孕的那一刻，在母腹之中，诗篇第五十一篇就是有罪的，就是生在过犯中。我们的存有，我们的存在是一个罪人的存在，不再是义人的存在。Okay. So, 原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真实的邪恶，有真实的罪行，因为从我们的败坏之中，你可以说补充，我们败坏的本性之中就会产生败坏的作为。树结有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如果你的树根树本身是坏的，你就结出坏果子，不要期望它会结出好果子。原罪就解释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 right， 那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那时候的人心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是处在中立的状况，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后嗣仍然有分别善恶可以行善或可以行恶的能力或潜能。 No， 没有，整天想的都是恶。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迷惑人的邪恶天赋，一颗拥有我们无法言喻之想象力的罪恶之心。我们的心坏到我们无法想象，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这是为何恩典需要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 OK， 所以新命小奥里问答第十八问，人罪恶的情况是在于亚当初次犯罪之罪疚，这是中文的翻译 guilt， 犯罪所带来的罪疚，你需要为罪负责，不 不是说你我们在我们已经上上一堂课在讲那个同性恋，就已经讲到我们讲说人有罪疚，并不是说因为你犯了某一个罪行所以你有罪疚，你犯罪行当然有罪疚，但是首要是什么？因为你是罪人，你有罪性，你就有罪疚。 OK， 好，原有公义之缺乏，就不再有公义，就是窄义的上帝形象，你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公义，也整个人性之败坏，这个就是所谓的原罪，不是某一个罪行。这个原罪，所以有了这个罪疚，也包括出自于原罪所有一切真实的过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改革中先贤他们的论述是，亚当夏娃所犯的罪，所带来的罪疚 guilt， 透过归算，算在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个，有这个罪疚，必然会产生罪性。罪性是罪疚的后果，不是，这跟我们的理解会有一点相反。通常是因为我们有罪性，所以带出罪疚，但是如果用归算的归算的逻辑来看的话，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罪疚归算在他的后代身上，所以后代有罪性。所以有点刚好跟我们所理解的比较理所当然的逻辑刚好有点相反。Okay. 但最重要的是那个 guilt， 他们犯罪所带来的罪的责任，罪的公价，有罪的你必须为罪负责，凭着什么归算在我们身上？凭什么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借此思想，等一下也会讲到。没有，好，我们先放在这，等一下如果没有特别讨论这个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再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讨论，不是凭着遗传，不是凭着基因，不是凭着自然生育、right? 好，否认这个教义，就是否认这，我们现在是看第二页教材第二页，会带来严重后果。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否认原罪教义基本上就完全改变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你就完全改变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所施行的救赎到底什么意思，有什么功用。否认这个教义就是柏拉修主义，刚刚我们已经提到 Pelagianism， 也瓦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好，柏拉修主义就是承认亚当犯罪，而且这犯罪伤害了亚当他自己，但是亚当的后裔并没有因此受到伤害， right？因为还记得吗？后裔他仍然是处于道德中立的状态，他没有继承那个罪性，所以他仍然可以，每一个后裔都可以个别的分别善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Okay. 所以他们怎么理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呢？因为一个人犯罪，罪就进入世界等等，他们会用效法。Right? 因为我们的父母犯罪，所以我们效法他犯罪，他会影响我们犯罪，所以我们犯罪，所以罪就这样，因为一个人犯罪影响他的后代。那你可以想，就算按照柏拉修主义自己的原则，为什么众多后代之中居然没有一个人选择善？你听懂我意思吗？如果每一个人都处于道德中立状态，为什么每一个人，我们就张开眼睛，你不要论说什么归算的原则或者神学大道理，就是每个人都犯罪啊，似乎没有人行善，所以这是柏拉修主义在实际上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会认为没有不很有说服力的问题，不很有说服力的说法，这个问题让柏拉修主义显得没有那么有说服力，这样讲。所以柏拉修主义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是因为受到罪的影响。你可以看到这背后凸显一种什么主义？我们犯罪只不过就是受到不好的影响，那我们不犯罪就是要抗拒这个影响。 那人在上帝面前可以蒙上帝悦纳，也可以当然蒙上帝的审判，因为犯罪。基本上就是人在上帝面前能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就是凭着你的善行 ，right？ 就是柏拉图主义一定是凸显背后凸显道德伦理的一种道德主义、律法主义。OK， 你没有办法避免，一定的，只要是倾向柏拉图主义的神学，一定是道德主义，一定是靠着行为，因为就是整个神学论说就是这样，人可以自己选择，为自己行为负责。你否定原罪，其实你也否定恩典或归算给你的恩典。归算之所以重要，它形容，因为它形容我们现实的光景。更重要，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的工作。好，人似乎很难相信，在母腹中的孩子是在罪恶中出生的，诗篇51篇。我除非当然一个人养育孩子，特别是很多个孩子，就这句话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你很难想象孩子是在罪恶中出生。哇，那很可爱，牧师，这样孩子怎么可能会？因为我没有孩子，我用我的例子。但是如果你生孩子，或你有很多个孩子，你们中间做父母就当然他们就是这些 evil， 对。非常的 evil， 而且 evil 到我超出我们的想象力，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 OK， 好，如果他们天生就没有罪，怎么解释他们早年的反常行为？脾气暴躁，以自我为中心，说谎偷窃，霸道和情绪操控。我觉得小孩子情绪操控是最厉害的，来，因为他不需要顾颜面什么的，他就是Anyway， 为什么天真无邪的孩子会做出令人费解的事？我们基督教解释会说，儿童甚至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这种罪恶的特征，因为他们生下来天生就是罪人。OK， 在诗篇58篇第三节，我们熟悉诗篇51篇，诗篇58篇第三节是。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恶人一出母胎就与上帝疏远，一离母胎就走错路。那什么人一出母胎就不是恶人呢？有什么人一离母胎就不走错路啊？似乎没有，就说谎话。诗篇58篇第三节，回到诗篇51篇，在那里讲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这是大卫说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1篇为什么会有这篇诗篇，是因为大卫犯了什么罪？因为大卫有一天睡觉醒来，忽然认知 Yes， 我在母胎里就得罪耶和华上帝，我真是 evil， 真是邪恶。还是为什么他写诗篇51篇？还记得吗？因为他和八示巴，他犯了，他夺了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八示巴，还谋杀乌利亚，还动用整个军队要满足他的私欲。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得罪以色列人，得罪八示巴，得罪乌利亚。得罪他自己的家人，背叛他的妻子，背叛他的孩子，得罪所有人，那他没有讲到这个罪行。他其中有一句话，唯独你，我得罪了你。然后他说，他不是讲这个罪行，那个罪行，他说什么？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承认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也就是说，我从小就是说谎，我从一离开母腹就是背弃上帝的人，一文不值。但这篇诗是什么？寻求上帝的恩典，给他一个新的心，饶恕他。所以保罗的用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生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我们本是可怒之子，和 别人一样。身为可怒之子，我们有过错并且受惩罚，我们罪恶的本性是不讨人喜悦的。当一个孩子透过自然受孕过程出生，这当然是为什么会讲需要特别加透过哪有一个孩子不是透过自然受孕过程出生的吗？为什么他这边多此一举讲这个？因为确实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不是透过自然受孕过程出生，这个孩子就成了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有罪，但是这罪咎是可以追溯到最起初。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原罪，原罪解释我们的孩子，解释我们的光景，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为什么这么邪恶。我不知道弟兄这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遇到，就是在教会中有人就是很明显的否定原罪，认为那是天主教的教义。其实绝大部分的，也许绝大部分的教会是，不要说是柏拉修主义好，是亚米念主义，一定是往这个倾向走，可能不会直接否认原罪，但是对原罪的理解和原罪的影响，跟这我们这里讨论和我们的信仰告白所指出的和我们宣认的是很不同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个罪咎的归算。OK， 罪咎的归算，圣经教导最主要透过两种方式传给人。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有人犯罪，然后你跟他一起，你效法他，跟他一起犯罪。OK， 所以你也犯了他的罪。就此来说，他的罪传递给你，你有份于参与了他的罪。OK， 另外一个呢，则是你没有参与那个罪行，但是你却也参与他的罪。怎么说？就是 imputation 传递，你的罪性传递给你，罪咎传递给你。OK， 所以天使堕落的方式，应该是属于第一种，有一个光明之子堕落，然后他带了其他的一些天使，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起堕落。OK， right。 但是最糟糕的，我们最难处理的，不是这种凭着我的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我选择跟这个人一起，他去抢银行，我也加入，想分一个羹或怎样，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也没有办法解决，身在罪性之中，身在罪恶之中。所以刚刚所提到的 Thomas Goodwin 的那个罪归类为两个分支，两个 branch， 就是指这个罪性和实际的罪行，已经犯下了某种罪行所产生的罪咎，他的用词是，或者该罪咎感染人心所产生之内在的败坏。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改革中在归算里面的论述，通常是说是因为归算给你的罪咎而产生你心中的 corruption 败坏，产生你心中的罪性，不是因为你先领受了罪性所以你有罪咎，那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我们今天不会讨论据说爱德华兹就是持这种说法。有不少到后期的改革中，我说后期在18世纪17世纪末18世纪的改革中，有一些人因为亚米念的影响嘛，他们有一种就说那个罪咎不是直接归算给我们，而是因为先传递罪性给你，然后之后你会产生罪咎，这叫做另外一种归算，这叫做 media imputation， 我们则会说是直接的归算 immediate imputation。 那另外一种说法是 media imputation， 我个人认为那是不正统的说法，就是类似。可是你看 Goodwin 他是怎么说，是因为归算给你的罪疚而产生你内心中里面的败坏。所以我们在这边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思想罪的时候可以思想罪行，实际发生的罪行，但是你总是要想到一个更基本，就是那个败坏所罪疚所带来的败坏，因为归算带来败坏。 OK，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有罪行也有罪性，他的罪疚在上帝面前永远成立，以导致死亡。可怕的是他所自然产生的后裔都会落入同样的光景，虽然他们没有犯同样的罪。 OK， 亚当的后裔在上帝面前有罪，都失去圣洁，甚至他们在母腹之中还没有犯某一个罪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而且我实际的光景是，我们又有罪，我们又被玷污，我们又有罪性，就像亚当一样。因此我们都需要恩典，我们没有办法立志行善，由不得我。这就是为什么归算这么重要。如果你否认罪疚的归算，你也必须否认恩典的归算。在罗马书五章，这是一个平行的概念。OK， 罪从一个人来，恩典从一个人来。OK， Goodwin 认为，这个就是我看一下你们的讲义的第二页倒数一二三，第三一小段。啊，对不起，我们先看在上面第四段好了。OK， 倒数第四段，后宗教改革时代，这个是讲，可能是特别是讲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之后，甚至加尔文之后。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我讲高正统，西敏信仰告白那个时候好了。改革中神学家根据圣约神学的发展，我们熟悉的圣约神学发展比较成熟是在后改革中的时候。OK， 继续发展原罪的教义，特别强调世界历史上的两个代表性的巨人。这是什么盟约之首的概念？有谁是我们的盟约之首？亚当，我们有两个 ，right？ 我们原先每一个人都是在亚当里面，他是我们的盟约之首，而他身为盟约之首，他失败，所以他的因为约的概念，因为上帝的will 旨意，所以他的失败就归算在我们身上。简单来讲。所以如果我们要成功，我们要翻身，我们需要另外一个盟约之手，借着他的成功，我们得以在他里面也有份于成功的功效，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亚当，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第一个人，第二个人，这个概念。在罗马书第五章，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特别凸显出来。所以再重复一次，这应该大家熟悉，亚当在什么之约上面是我们的盟首，他在这个约上面犯罪失败。行为之约，耶稣基督则是什么之约的盟首？恩典之约。 OK， 好。所以他们是按照一般的理解，这回到倒数一二三第三，亚当罪疚的归算这个教义提供内住罪或内在罪的传播之基础。这个读起来有点卡卡，其实就是正统的理解就是因为罪疚归算给我们，所以内住的罪，你的罪的本性传递给其他的人，传递给亚当的后代。 所以 Goodwin 会认为，如果你只讲败坏而不用罪疚的范畴来讨论原罪，通常也会否定基督的义的归算。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 media 和 immediate imputation 之间的差别。如果你要说罪的原罪是怎么样传递给亚当的后裔，是透过那个败坏的本性，你可能会说透过遗传，透过败坏本性传递给亚当的后裔的话，但是你不讲罪疚，因为你认为人要行出实际行出那个罪行，或先有罪性才有罪疚，那么他那个Goodwin 会说，其实你通常也会否定基督的义之归算。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所以你要想说这两种归算应该是平行的。如果你要说是败坏的本性先归算给你，然后才有罪疚，那么义要怎么归算给你？也要有公义的本性先传递给你，你才有基督的义，称你为义。罪疚的反面就是称义，所以你的神学会变得很奇怪，不是吗？上帝先把你变成好人，然后称你为义。这个跟我们至少在这里教导是完全相反的，不是吗？上帝先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因信他而称义。我们还没有任何义行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值得上帝称我们为好人的时候，上帝因为他儿子缘故称我们为义。而因为上帝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也必然行出义。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哥杜文为什么会这样讲？所以如果你要说是因为先有罪性的归算，所以有罪疚，那平行的概念，因为上帝先叫你成圣好了，给你一个义的本性，然后再称你为义，你没有办法避免这样子的平行。这就是为什么间接的归算 media imputation 会神学上面会有很大的漏洞。我觉得 OK， 亚当是具有代表性的公众人，所以他是我们的先祖，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he's a public person， 我们不是，他做的我们在他里面也做，他所有的就归算给我们。那个基督也是一样。 OK， 约有这样子的概念，你才有一个完整的约的概念。 OK， 不是我个人与上帝立约，而是总是上帝指定某一个人，是透过他，我们在他里面与上帝有约。 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 罪疚 我们不太用这个字，对不对？ Guilt 是背单字，我们背出来是罪恶感。 Yes，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罪恶感。罪恶感是你的感受， right？ 但是罪疚一个是实际的东西，就是你在这样子好了，你在上帝眼中的上帝怎么看你？你是需要为你的罪负责的，这就是罪疚，或者罪的责任好了。你要说罪的工价，通常我们会说是死，但是这是因为罪疚，因为罪所带出来的。你实际的在上帝面前所占的地位或光景或所需要负的责任，这个是罪疚。不是因为你只有罪恶感，所以你的问题是我要逃避这种，我要除掉这种罪恶感，不是。 所以罪疚是一个实际的。 Yeah， 罪疚是一个，你要说东西好了，实际的东西，正如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是一个实际的 quote unquote 东西， It's real， 是真正的。你要说地位也可以，称义的地位和在罪疚中的地位，这刚好就是两个，所以你就把它相反。什么是罪疚？基督教讲的罪疚到底是什么？哦，那称义的相反就是。 不能用罪疚，因为只有它的定义是那个心理困难的感觉。 是吗？一定是这样子吗？ 圣经里面是这样。或者是说，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是说罪的后果，你可能就比较。 所以 guilt。因为英文是 guilt， 中文还有什么翻译？不是罪疚还有什么翻译？ OK， 这个翻译的我们可以再你想要好一点，你再告诉我，然后再跟出版社讲。可是那个应该已经入库了，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下一版吧。不过我猜《认识罪》这本书可能不会热嘛，可能没有下一版。 所以罪疚本身不是罪性，就是罪性不是一个。 对，我们会分得更仔细一点，是罪疚导致罪性。罪疚就不管是怎么样，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旨意而归算给你的，你的地位，上帝怎么看你，就这样子。就像称义一样，因为上帝凭着他的旨意，凭着他恩典，不是因为你本身有什么，所以上帝怎么看你。对。 所以罪疚是一个名分，可以这样 子。Yeah, 你可以这么说。一个地位。 罪人。 罪人，你是有罪的。英文比较简单 ，guilt 和那个 sinful nature 或者 corrupted nature， 就你就分得很开来。那罪疚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也许我中文不够好吧，罪疚就是这样，对。似乎翻译社也没有，出版社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OK， 好。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主要的你要分辨的就是上帝怎么看你，不是取决于你先有罪行或者罪性，而是因为约，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而是因为上帝指定了就是这样，所以是归算给你的。你听起来可能会很不舒服，但是你在太不舒服之前，先想你是上帝怎么算你是义人的，你懂我意思吗？不舒服是好的，因为你越不舒服，你就越认知你的恩典有多大。OK， 所以，所以亚当和基督是分别两个约的公众人或盟约之首，他代表我们。罗马书第五章很清楚的阐述怎么样是如此，而且阐述这种亚当和基督身为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的这种平行 ，OK， 这种身份的平行 ，OK， 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却因为另外一个人被除去 ，OK， 约翰欧文也指出。罪的进入导致罪得到惩罚，甚至亚当与人类之间存有盟约的连结。所有人与亚当不仅共享有人性，基于亚当与人类之间存有的盟约的连结，所有亚当与人不仅共享有人性，不仅共享有人性，还共享有这个罪性或者罪疚。作为人类的盟约之首，亚当犯罪意味他的后代因为他个人所犯的那一个罪而受到死亡的惩罚。OK， 他们之所以如此是什么？神的设立，这个很重要，也是不容易接受的。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传递那个归算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设立就是起先有行为之约，后来有恩典之约。欧文表明，圣经明确支持这个概念，就是亚当的罪。所有人的本性都透过自然生产、败坏、堕落和堕落。尽管如此，我看一下这个翻译。噔噔噔。我们先跳过这好了。对对对，亚当实际犯罪的罪疚，这又出现他的犯罪罪行所引来的罪疚，他需要为对这个罪负责，所落入的光景好了，所落入的地位。 使他们就是亚当后裔在最首次进入世界之时就必须承担死亡的负责，虽然他们还没有出生。Okay? 罪疚归算于人类死亡主要的原因。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是比较稍微技术性一点，你要怎么理解原来的希腊字？因此众人都犯了罪，还是众人都在他里面犯了罪？实际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论你要怎么理解。因为亚当犯罪，所以众人都犯了罪。因为和所以，你在这里不会理解为因为他犯罪，所以后来人效法他，不是这样。但是你还是可以用因为所以，或者你用location， 在它里面都犯了罪，意义都一样。 OK， Torrington 指出，无论你怎么样翻译，都是关系性的，在它里面，你跟它分不开，有关系。因为它犯罪，因为它有罪疚，所以这个罪疚你也有罪疚，是传递给你的，归算给你的。最后一段其实讲说，亚当犯罪的行为在主观上他不属于所有的人，那是他自己的犯罪，但他实际的犯罪确实影响他的后代。怎么说呢？为什么他犯的那个罪不是你犯的罪影响？就是回到原来，因为归算，而这个归算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或上帝的设立。约翰·欧文的用词，因为约的概念啊，除了，所以他的罪就直接归算给他的后裔，除了基督以外，因为他不是以一般平常的方式，而是超自然的出生。这告诉我们，他不是，唯独他不是一般亚当的后裔。亚当的罪疚是直接而非间接归算给他的后代，这个是我刚刚讲到那个概念，但Mark Jones 没有在这里讲的那么详细，但是他这边提出来是直接归算给他后代，不是间接，不是先因为遗传你承受了败坏的本性，所以你有罪疚，那叫间接。那直接归算给你，你就是有罪。哦，罪疚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定你有罪，那就是你的罪疚。OK， 不是只是罪恶感。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与亚当的罪是同步发生的，我们在他里面都犯罪，虽然我们都还没有出生，与他一同时犯罪。如欧文所坚持的，基于神的设立，这 ordination 还是应该是他的原文应该是 ordination ordain、oh, divine constitution 另外一个字设立。 OK，因为上帝的设立，我们在盟约上隶属亚当，隶属犯罪的亚当，因此我们生来就有罪。 OK， 而且我们生来就配得死亡和惩罚，就算你还没有行出任何的罪行，都是因为亚当实际犯罪的罪疚归算给我们。 OK， 我们败坏的基础是直接归算给我们的那个亚当的罪疚，因为他是没有其他的原因，因为他是我们的盟约之首，而他是我们的盟约之首是出于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设立。 OK， 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好，先这样。 我想下一堂课应该是伯瑞长老带。好、okay. 啊哦、下堂课你不在，还是我们暂停？就是因为下堂课是那个新年嘛。OK， 我们暂停一次主日学好了，好不好？我们先这样。好，谁带我们做祷告？结束祷告。 我来。那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天早上的学习，就让我们越加明白，所谓的原罪，在我们，所谓的罪疚是归正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也透过耶稣基督他的义，然后也在天父眼中看我们为义，因此我们就感谢你。 也感谢你今天透过早上的主日就帮助我们能够略加学习，也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主日崇拜，也保守还没有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早晨。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